一张动人面，掩饰不住的慨叹。你那笑语中落寞带点哀愁，沉默声音对抗冷雨讥讽，为哀伤的你心痛。 弯曲老途上，多得亲善一个你，温馨的笑声默默散出温柔，无尽关心暖意透我心坎中。半一起走过冰冻，人世间多少空虚伤痕，几多孤单伤痛，几许忧郁失落，多少伤心故梦。幸有你，却是全情为我心动。人世间多少关心关怀，几多知心好友，一起悲欢激动，开心伤心与共。幸有你，狂雨寒流暴雨冷冻。 来日岁月，尽管冷漠和冰冻，仍陪伴着你来分担心碎与心痛。 弯曲路途上，多得亲善一个你，温馨的笑声默默散出温柔，无尽关心暖意透我心坎中。半一起走过 人世间，多少空虚伤痕，几多孤单伤痛，几许忧郁失落，多少伤心故梦。幸有你，却是全情为我心动。人世间，多少关心关怀，几多知心好友，一起悲欢激动，开心伤心与共。幸有你，狂雨寒流暴雨冷。岁月尽管冷漠和冰冻，仍陪伴着你来分担心碎与心痛。多少伤心孤梦，幸有你，却是全情为我心痛。人世间，多少关心关怀，几多知心好友，一起悲欢激动，开心伤心与共。幸有你，狂雨寒流暴雨冷冻。来日岁月，尽管冷漠和冰冻，仍陪伴着你来分担心碎与心痛。 能陪伴着我，我的心不再怕冰。